所以造成的器官的包括肝脏、 嗯、 包括肾脏那个压力非常大、 嗯、 结果不仅仅损伤了咱们这个五脏六腑，而且还给自己的睡眠带来的伤害。你吃撑的、 嗯、 你知道睡觉肯定睡不好嘛。 是是是，所以您看、啊、饮食上面包括刚才我们提到了这种比如说以车代步的这种生活方式哈、啊、当然了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去健身哈、啊、这个我们大家都会有一种基本的直白的体验，就是我们吃的多的时候晚上的时候不行，不能再这么吃了，我得去跑跑步去健个身。总的来说减肥的标准就是你吸收的热量少于你支出的热量，对吧？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常识了。 对， 所以有的时候增加运动也是一个很好的减肥的办法。 运动我觉得应该是适量运动、 嗯、 我不反对运动。 嗯， 但是你运动多了以后，你比如说你这个爬山或者是这个、 嗯、 你对你的膝盖你就是一个损伤。 嗯， 如果你这个有电梯你不坐，你要非要说下楼梯，这对这又是一个损伤。 就是心内科的大夫和骨科的大夫也经常为这事儿吵架。 那就是的是 对， 但是就是说什么东西要有个度、 嗯、 要掌握一个度，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 嗯， 你比如说你肥胖胖非常胖了以后你想减肥，现在减肥的方法很多呀。 嗯， 你吃素食。 嗯， 另外你看柔性辟谷。 嗯， 你可以这个吃一下这什么包括什么那个纳豆啊、 嗯、 就这些这个益生元益生菌这些、 嗯、 对你照样能够减肥啊。 嗯， 而这个减肥的方式很多，不一定非要去刻意的我每天要走10000步，我每天都要等于怎样的一个锻炼的一个方式。 嗯， 其实呢我们现在的包括我们练瑜伽打球游泳啊，很多都要根据你自己的 是， 而且你绘画阅读照样是也是能容易减肥啊。 啊， 你精力集中以后你一定会消耗一定的 有些人看书看了一宿书之后还觉得特别饿呢啊，这也是因为精力 对 精力集中、啊、 你投入了吗、 是， 而且你被这个书中的人物所吸引吗？ 嗯， 对。 其实呢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觉得生活当中哈，我们还是希望人活得健康，胖和瘦某种程度来说只是一种主观感受，他可能对于自己来说就觉得可能舒服一些，但是健康是最为关键的，有些太瘦的人也不健康，是吧？ 是的。 是吧， 我觉得如果我觉得现在应该人们应该提高一个健康就是责任。 嗯， 然后我在这个什么这个大上个星期在市科协的一个会上，我就给大家就是中间的这个会议中间，我还没讲我做报告之前，我就给咱们做了一个互动。 嗯， 就说你在办公室里边照样能够做一些很多的健身的这个运动， 嗯， 健康的一个方式，都是事事处处，你知道你留意， 嗯， 到处都是健康的一些方法， 好 和技能。 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来自军事科学院的教授李培进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谢谢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有机会希望您常来，多给我们讲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好吧？ 好，谢谢大家。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照亮新闻深处》呢，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旅途。